纵使你我心几费了不少，或许都知道救不了。某天有个知火在也不少，那些过往温柔，你我亦信可不尽头。想不到共对多年后，让你走。成事再背了，让我痛渐渐，我痛心你我坚持，却终于理智。辛苦引对方笑，或许都知道已输了。纵使你我不舍，也胜不了。那些过往温柔，过往漫转生命热流。即使我愿叫他留下，没借口。再背了，让我哭，哭你我坚持，仍然未能成事。再次再背了，让我哭，哭你我坚持，仍然未能成事。